光梦，像只时钟恰响，心为何不甘，想战胜困难，我想找命运的轮盘，用我的双手运转，我相信灵魂不肯投降，就看它渐行吧，黑夜里的太阳。想中的目光里遇到我大声的喊，渴望有力量，如果梦想只是种假象，心为何不甘，想战胜困难，我想找想着